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电音舞曲的混音时段，我们的混音带来自于 DJ 制作人呢Or Sonic 带给我们的 Ear Mix， 又是一个年度混音内容啊。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年底的时间当中啊，岁末年终了，我们还是应该跟各位听友们去好好的回顾一下这一年当中你心里边那些个曾经去过每一次 club， 去过一些酒廊 lounge 也好的地方，能够让你记忆犹新的好的电子音乐跟舞曲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要跟您进行一下简单的音乐梳理，让我们用音乐给你自己多一种的周末沉醉。 Dance Mixtape by Aerosonic Ear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听下去。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时候电子音乐给到我们的听感是能够积极向上的，有些时候呢是热情满满的，但像今天我们这样耳边的音乐则是天马行空的感觉，好像一根根的箭头从我们的眼睛往外生发，然后直奔天空当中，好像天空并不是蓝色而是黑色，让我们能够一下回到夜里边去感受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制作人 Orosonic 带给我们的 Ear Mix。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音乐列表，查询歌单，您可以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这一切，新浪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的音乐的混合，包括有 House, Deep Hous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EDM, 还有呢像是 Trance、包括我们还听到了一点点的 Minimal 这样的一种极简音乐的旋律在里边了。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周末愉快。

在 IP 动漫价值榜中，《全职高手》《斗破苍穹》《一人之下》摘得榜单的前三甲。作家文摘近日揭晓2018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综合中评委投票和网络投票，《罗曼诺夫王朝1613到1918》《细读文艺复兴》《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人类学家》《科学的壁面》《梦回万里》《魏皇宝华》《漫溢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个人的文学史》《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技术》《普通史诗》和《改革开放口述史》当选作家文摘2018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5:36，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下午4个小时，为您连续送出这样的一种不间断的节奏音乐，能量满满。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昂。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就是一个年度的混音大串烧，来自于制作人 Orsonic。如果想要了解他们的相关的音乐内容，您可以来马上通过我的微博查询到我们今天都为您放送了一些什么样的好歌曲，还有一些能量的音乐。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 各位周末愉快。 keep the key, the prisoner in love. Didn't want to hold unless you came with me. I was blinded, and I'm so ashamed that it took so long for me to break away. Prisoner in love. I didn't want to go unless you came with me. I was blinded, and I'm so ashamed that it took so long for me to break away. 今天我们这样的音乐呢，您可以来会用自己的一段脑海的回忆或者是碎片去进行一种整合。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些人会说了，这样的音乐会给自己很多的一种惆怅感，他会认为人生就好像是一辆开往坟墓的列车，途中会有很多车站，很难有人呢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候，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音乐是否还会存在的一种所谓的毁灭感呢？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您热情的关注跟收听，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下周六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周末愉快。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